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滴水藏海，知识图谱。近期呢，关于深度学习到底是不是炼金术这样的争议愈演愈烈。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呢，在于深度学习的黑箱特性。虽然说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将图片中的猫咪给它辨识出来，却没有办法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他的判定方法呢，是否具备普适性呢？也就无从知晓。因此，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开发出具有更好的可解释性、更容易被人理解的人工智能模型。这样的模型，它将能够克服现有人工智能在概念认知和语言认知上的巨大障碍。它不但能够辨认出图片里有一只猫，还能指出它是依据猫特有的眼睛、耳朵和胡子这些特征所做出的判断。要构造出可解释的人工智能呢，靠大数据去训练复杂模型肯定是不靠谱的。实现的路径还是要回归到逻辑推演之上，而知识图谱很可能将成为可解释人工智能中的一项关键技术。知识图谱是由大量的概念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语义网络，某种程度上呢，它类似于今天备受推崇的这个思维导图，但是呢，知识图谱它具有更加规范的层次结构，还有更加强大的知识表达的能力。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有句名言：“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过或听过大西洋和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从一滴水中就能推测出它们。”知识图谱也是如此。它采集星罗棋布的碎片化信息和数据，然后呢，按照标准化的思考方式加以整理，再将各个看似不相关，但是背后呢，有着共同联系的信息关联起来，进而挖掘出隐藏的规律。人类的智能源于对知识内部表示的推理过程，这也是早期人工智能的大咖们，他们热衷于符号主义的原因。因为人类的认知过程正是不断的用概念、属性还有关系去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过程，而这些理解共同构成了人脑当中高度组织化还有结构化的知识图谱。为了构造知识的基本框架呢，知识图谱除了包含实体之外，一般呢还会包含概念、属性、关系这样一系列的信息。知识图谱中的概念、属性和关系，可以用下面一个例子来理解。当我们提到廖内尔·梅西的时候，即使不熟悉足球的人，也很可能知道他是个足球运动员。这里的足球运动员就是概念。那么，经常看球的人呢，则会知道梅西来自阿根廷，效力在巴塞罗那俱乐部。这些呢，都属于实体梅西的这个属性。更狂热的球迷还会知道内马尔是梅西的前队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则是梅西的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这呢，就代表了实体梅西和其他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同数理逻辑一样，知识图谱也可以用于知识推理。知识推理最广泛的应用呢，就是这个知识库的问答，也就是理解自然语言当中的问题，并且从知识库中寻找答案。但是正所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即使最庞大的百科全书，也不可能将所有知识尽收囊中。这时候呢，就需要知识图谱大显身手。知识图谱它可以根据已有实体的概念、属性还有关系，为新的概念自动的生成属性，也可以明确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呢，知识推理可以分为归纳和演绎这样两类，分别表示了从特殊到一般，还有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所谓归纳指的是什么呢？从某类事物的大量实例出发，推理出关于这类事物的一般性的结论。如果说在我认识的程序员朋友当中，小张很聪明，老李很聪明，大刘也很聪明，那我就有理由相信，所有的程序员都很聪明。这就是归纳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出呢，归纳推理能够从旧的知识当中获取到新的知识，这是一个知识增值的过程。将归纳的过程调转方向， 那么得到的就是演绎。演绎它指的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推导出个别结论或者具体陈述的过程。既然我已经归纳出所有的程序员都很聪明这个结论，那么当遇到一个陌生的程序员小赵的时候，即使我对他一无所知，也可以通过演绎得出，哎，小赵很聪明，这个符合一般性原则的这种具体的陈述。如果你对数理逻辑的内容还有印象的话，那就不难发现，经典的三段论呢，实际上就是一类演绎的推理。虽然演绎式推理呢，它可以用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但它只是将已有的事实给它揭示出来，而不能够产生新的知识。数理逻辑呢，能够实现的推理，它是建立在硬性约束的基础之上，只能实现非黑即白这样的推理过程。相比之下呢，知识图谱则可以实现软性推理。在归纳推理当中，软性推理的一个应用就是路径排序算法。在知识图谱里，实体是由二元的关系相连接的，因而呢，现实世界中的规则在知识图谱当中就体现为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路径。那么路径排序算法正是以实体之间的路径为依据，在不完全的知识库中学习目标之间关系这样的一个分类器。路径排序算法的实现包括着特征抽取、特征计算还有分类器训练三个步骤。特征抽取的任务是生成路径特征的集合，并且加以筛选，筛选出来的特征呢，被应用在训练数据集上，对每个样本都计算出其相应的特征取值，最后呢，根据训练样本为每一个目标关系给它训练出一个分类器。将这个训练出来的分类器应用在知识图谱上，就可以自动挖掘并且筛选出一些可靠的规则。软性推理呢，也可以应用在演绎过程当中，得到的就是马尔可夫逻辑网还有概率软逻辑。马尔可夫逻辑网是将无向概率图模型和一阶位词逻辑相结合得到的统计关系学习模型。这个网络呀，它是一阶逻辑公式的集合，其中呢，每一个逻辑规则又被分配了一个实数作为权重系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规则的软化。如果说规则的权重越大，那么意味着它的约束力就越强，当这个权重等于正无穷的时候，软规则就退化为了硬性的规则。你可能知道小比里的包袱，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这就是典型的以对错来区分的这个硬性规则。但是在由软性规则所构造出来的这个马尔可夫逻辑网当中呢，一加一等于三，它也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合法呢，实际上只存在于另外的一个平行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呢和我们所在的真实世界差别很大，所以它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很小，因而呢，与它相关的规则成立的概率也会很低。利用马尔可夫逻辑网对知识图谱做了建模之后，就可以利用已有的规则还有它们对应的权重系数来推断未知事实成立的概率。如果说规则和权重系数部分未知或者全部未知的时候呢，马尔可夫逻辑网还可以自动的学习规则和权重，这也就对应着马尔可夫随机场它的结构学习。如果说对马尔可夫逻辑网加以扩展，给网络中每个顶点所代表的这个原子事实也赋予一个连续分布的真值的话，那么得到的就是概率软逻辑。概率软逻辑呢，能够对不确定的事实和规则同时进行建模，因而呢，具有更强大的不确定性的处理能力。同时连续真值的引入也有助于问题的优化，从而呢大大提升了推理的效率。那么不管归纳推理也好，演绎推理也罢，实现的呢都是符号推理，也就是在知识图谱当中的实体和关系符号上直接的进行推理。与符号推理相对的是数值推理。数值推理它是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来模拟推理过程，典型的实现方案就是基于分布式表示的推理。分布式知识表示呢，是将包含实体和关系的知识图谱组件嵌入到连续的向量空间之中，以便呢，在保持知识图谱内在结构的同时来简化它的操作。在分布式的表示中， 首先要定义出实体和关系在向量空间中的表示形式，其次要定义打分函数来衡量每个实体关系组成立的可能性，最后再通过构造优化问题来学习实体和关系的低维度向量表示。在分布式知识表示的基础上，数值推理可以完成多类任务。利用打分函数计算所有备选答案的得分呢，可以实现知识图谱上的链接预测。根据某个实体元组的得分是否超过预先设定的阈值，可以对元组进行分类，计算不同实体的表示向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则可以对实体进行解析。受篇幅所限，对推理任务的详细原理在这儿呢就不做介绍。今天我和你分享了知识图谱的基本原理与简单的应用，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知识图谱是由大量的概念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语义网络。第二，用知识图谱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典型的方法是路径排序算法。第三，用知识图谱实现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典型的方法是马尔可夫逻辑网还有概率软逻辑。第四，用知识图谱实现数值推理，典型的方法是基于分布式知识表示的方法。在数理逻辑中，我曾经提到人工智能进行推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常识的缺失，那么知识图谱的出现能否给计算机注入常识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